外国人士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祖国革命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不朽业绩。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主席、匈牙利工人党主席、伊斯兰伊朗团结党副总书记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杰出的国家政治活动家，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国家的统一和世界自主化事业的胜利奋斗了终生。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政治主义研究委员会主席说，他具有宽宏的度量和崇高的国际道义，为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帝斗争和新社会建设给予了积极帮助。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强调，金日成主席为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进行了精力充沛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以伟大的太阳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